吴玉华和林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。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。仅凭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击剑队，原以为林娃会惹到他，闹出点事情，闯出点祸来，但没想到有静平在这儿，林娃反而不受欺负了，愉快自如多了。几年以后，静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，临行前与大家告别。吴玉华和林娃妈哭得最伤心，他们和静平一起劳动，互相帮助，静平对他们的孩子林娃也很亲切，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，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。静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，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，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、对老人、儿童、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，真诚相待。 仁义做人，勤劳做事，一片爱心，真诚相待，这些评价应该是乡里乡亲给予的充分肯定。那么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，青年习近平还做了哪些事情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？我们继续来分享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第五篇，近平肯吃苦，嘴一枚不戏，朗读者是北京团市委研究室主任王莹，一起来聆听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团市委的王莹，今天由我为你朗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。雷平生回忆道，刚到梁家河的时候，张桂林的女儿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，叫张卫庞。因为离得很近，近平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。近平从张清远、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，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点一点搬到新窑洞去。我在搬家过程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上笑，我问他，张卫庞你笑甚？张卫庞喜滋滋地说，你看近平把这个送给我了。我一看，张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，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。我知道这是近平的妈妈齐心阿姨在他插队离京时送给他的针线包。后来张卫庞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。后来近平回到村里看望乡亲，见到张卫庞总是跟他打趣两句。现在张卫庞在种植苹果，苹果质量很不错。2015年春节前夕，近平和彭丽媛老师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，遇到张卫庞，问他种苹果每年收入能有多少。当时村里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种苹果，没什么规模效应。头一年接苹果，张卫庞就挣了几万块钱。这在陕北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村，已经是不错的一笔收入了。所以那次近平就高兴地说，张卫庞你可发了。那次近平还坚持亲自上到园上低头看了张卫庞的果园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下，2016年年近70岁的张卫庞将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，成立苹果合作社，还搞了一个苹果品牌梁家河原上苹果。这些绿色环保、不上化肥、不打农药的纯天然优质苹果，2016年产量有200到300吨。张卫庞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万斤优秀苹果，这一年他收入了

双手撕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努力